金刚的黄昏像迷人的图画，水兵在甲板上弹起了吉他，用歌声和海鸥轻轻轻轻地对话，照一张相把寄给妈妈，提着肩上的导弹和炮弹，让妈妈看看自己的儿子是不是比从前更威武潇潇洒。海风吹拂着水兵的头发，也吹散了远方的辛劳和疲乏，歌声融进了无边的波涛，也融进了军港黄昏的晚霞。了金色的晚霞，金刚的黄昏像迷人的图画，水兵在甲板上弹起了吉他，用歌声和海鸥轻轻轻轻地对话，许一个愿吧给心爱的姑娘，托晚霞捎去金色的牵挂，让姑娘收下水兵的眷恋，在今晚的梦里又拥有浪浪花。海风吹拂着水兵的头发，也吹散了远航的辛劳和疲乏，歌声融进了无边的波涛，也融进了军港黄昏的晚霞，也融进了军港黄昏的晚霞，黄昏的晚霞。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军港的晚霞由吕继红所演唱。接下来请听小河大海，海阔天高和水兵的祝福。 想在水里跑打，为小河难舍难割，难舍难割，难舍难割。啊，家 年参军离家时，韶光河水尽情的河，尽情的河。小河流入大海，我家战舰在海上巡逻，浪波里一条长长的航迹，多想家乡那条小河，那条小河，那条报祖国，报祖国，一片痴心报祖国。 强大，今晚开来烽火正 经典走四方，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休息几分钟，我们一会儿再见吧。 樱花摇曳醉了万家窗口，松树下是谁拨响了悠扬的琴弦？大海流淌着母亲的歌谣，轻轻游荡着心爱的军舰，蓝声是水兵伸出的手臂，一向前

黑彩会照下，得追寻着金色，金色的太阳。是歌谣，哎，书写那蓝色，蓝色的诗。期待着飞翔，哎哎呦，心潮里涌动着焦急的焦急的歌。哎，拥抱那宽广宽广的海洋。花哟花哟，哎，花哟花哟，哎，花起那青春的上班哟嘿。波涛万里，哎，激情万里，哎，走向那蓝色，蓝色的月。 一个太阳挂在床头，挂在床头，有空就把它抽上一抽呀，抽上一抽。千行在水下分不出白昼，不知道太阳在东头还是西头。大花伞的姑娘爱着这太阳走，想见太阳是千叮咛的渴求。八十九十九天返航的日子，躺在太阳下狠狠晒，他狠狠晒他三周，狠晒他三周。蜜蜂的舱室站着就要碰头，一个太阳给心情一点自由。敢于大海共舞的水兵不会为生活一丝缺憾，缺憾又愁。千叮咛的空姐